态度特别版，以钛金属色车身引领态度，更配备全景天窗与 LED 及传感器套件，为态度炫目登场。详情请询四元桥极光星辉，400-600-6888。Smart。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天马麦克风 Welcome back。Sherlock Ma 全新出击， 南北共制点， 不必太早， 不要太晚。 Music Sherlock Ma 就在此时发生， 就在 Music Sherlock Ma 鲜辣麦克风全面迪迦， 周日晚十点 荣誉归来，有请 DJ Ma。 嗨嗨嗨，到了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九点，周日星期天的晚上十点钟，继续欢迎你回来 FM97.4 北京乐广播，在每个周末夜跟大家在空中相约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你好我的朋友，我是麦麦，麦同学，麦同学就是你的同学。哎，今天晚上呢22:01我们开启了今天的两个小时的音乐陪伴，那不要忘记一边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来聊一聊今天晚上你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思考些什么，最近呢遇到了一些怎样的特别的人和特别的事情，都可以在麦家族好好的抒发抒发。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想听到的歌曲，想传递的祝福，想送给谁什么样的贴心私房话，都可以呢来聊一聊哈。这个毕竟呢这做节目一个人在直播间里面，还是呢需要跟大家来保持联络哈，不能失联。虽然呢有的时候这个很多人说这个麦同学这个亲切归亲切，有的时候高冷啊，总是呢点我们的这个没有点到的歌曲，播我们从来都没有这个应景点到的一些歌曲。对了，好，那今天晚上呢我还是要做一个说点就点啊，也不忽悠大家的 DJ。 今天晚上你的深夜 DJ 麦已经上线了，说一说你想听什么歌，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搜索麦家族。今天虽然是周日啊，但是呢对于很多正常上班来说的朋友呢已经忙碌了一天， 是谁说的漂亮你是没大脑， 需要放松放松， 只懂得暧昧和傻笑， 听着歌傻笑， 你看你说话的表情多么的骄傲，难道不怕我 say sorry get out， 是谁开始先出招，没什么大不了，见着见着见着见着见着见 着， 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要勇气，爱情三十六计，要随时保持美丽，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不必说你和他的关系，不用故弄玄虚，故意装神秘， 一点点距离。是谁开始先出招？没什么大不了，见招拆招才重要，敢爱就不要跑。爱情三十六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 麦克风有麦最放松，每天这个时刻都要记得锁定我们的节目哦。我是蔡依林。 Queen, I guess a fan. Ask the rock, will you ride the rock? I'ma tell my thinking that's the guy. A star to star, the heart to heart. They never thought the two star to take it this far. Get my pin cup, this is pinch, baby. I'll rock with Queens on making hits for Kate. Swish, and the one in the basket. Can touch this.And the one in the casket. And the one in the casket. And the one in the casket. And the one in the casket. Hey, 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每个周末夜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耀 周六晚九点 周日晚十点 九十点钟 三五好友 两三小时 一个周末 多种嗨法 笑戏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好了，麦麦的周末一现场直先拿麦克风，在周日的晚上十点钟跟各位见面了。那在新浪微博，众多同学呢已经来报道中，我们来看一下他们都在聊些什么。好，麦家族 ，My Hope 的点歌 P， 今天的沙发依旧归新岛，三三也是你的。抢到五楼的是虎妞同学哈，很久没见这个 ID 的名字的感觉，有没有什么要点的歌要听的歌曲呢？王心凌， 悠悠悠悠，翻开新鲜果，壮壮向上，搜寻好结果。哦，上天稍后，天生在想做，脱掉烦恼，谁的分最多？哒哒哒，嘟嘟嘟嘟嘟嘟，哒哒哒，哒哒哒，欢声快乐舞步，哒哒哒。嘿，有话要直说。 好，我是林志玲。新鲜的新，麻辣的麻。 好讨厌，我加 麻辣，就这个了，就这个。新鲜的新，麻辣的麻。好来， 新鲜的鲜。 啊，鲜鲜鲜。新鲜的鲜。麻辣鲜，好来。 麻辣的鲜是。 麻辣的。新鲜的鲜，麻辣的辣，我是林志玲，我在鲜辣麦克风等你哦。 鲜辣麦克风 MAI。 到了北京时间22:15，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今天晚上周日版本的鲜辣麦克风，邀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互动行列。在刷朋友圈的之余，看到了很多同学在朋友圈里转一个戴佩妮的小视频。就是呢，这首歌曲的案发现场。 我这里天气凉凉的，哪里呢？ 佩妮跟粉丝的互动， 我这里一切都变了， 有在你的朋友圈里吗？ 我变得懂事了，我又开始写日记了，而那你呢？我这里天快要亮了，哪里呢？我这里天气很炎热，我这里一切都变了，我变得不哭了，我把照片也收起了，而那你呢？如果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深爱着对方，像开始是那样握着手，就算 就算天快亮，我们现在还在一起会是怎样？我们是不是还是隐瞒着对方，像结束时那样，明知道你没有错，还硬要我原谅？我不会原谅。 果现在你们还在一起，会不会是曾经的那一个期待的结局？还是说现在已经回不到过去，已经没有办法去演绎你们曾经共同想要呈现的那个美丽的童话？有一点点跳痛的 Penny 戴佩妮的怎样，是因为刚好看到朋友圈里有同学在发这首歌曲的一个 live 的视频哦，变做了一个搞笑的小段子。22:20，麦麦的周末现场正在放送中，给你 count play。 Don't stop, keep it moving.

最喜欢听 Beijing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饭店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饭店资讯。刘一智导演、杨峥、孟庭苇领衔主演的当代涉案悬疑警匪剧《刀锋巷的替身》昨晚在央视八套收官。这部剧以两代缉毒警察为视角，描写公安干警的机智果敢和有勇有谋。值得一提的是，剧中扮演一对情侣的男女主角杨峥和孟庭苇，在生活当中也是一对真正的夫妻。42集反特剧《猎豺狼》昨晚登陆央视八套黄金档。故事发生在1949年前夕，讲述以男主角郭建亮为首的刑侦人员奋不顾身与敌特周旋，成功猎狼捕豺，捍卫人民的胜利成果。由王晶监制，余文乐、胡然、任达华、林家栋等主演的科幻冒险剧《冒险王卫斯理》第一季《知离人》4月9号将在爱奇艺开播。《冒险王卫斯理》改编自华人经典科幻小说《卫斯理》系列，将陆续播出3季。第一季《智利人》讲述了冒险家卫斯理和国际刑警白素在发现可随意分解身体的智利人邓石之后，为了解开智利人的秘密，共赴神秘国度埃及历险而展开的故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0点光阴的故事，1点重播《千千阙歌》，2点重播《永恒的魅力》，3点重播《古典也流行》，4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5点《千千阙歌》，早7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Oh my radio star。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闪耀夜空， 闪耀。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3路5好友，2、3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在爱它，血肉模糊，是否泪水？ 必找青春将就， 跟随 DJ 麦同学在电台里边走边唱青春无极限，作为礼物让 DJ 麦送给大家。大家好，我是信， 爱过很久的朋友，所有正在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你问候大家周日好。22:38，我们进入这个时段的好音乐时间，给你复古歌。 放个假，当你我不小心又想起他，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就在记忆里画一个叉。 在心跳的世界，在活力的城市，跟 DJ 麦同学一起边走边唱。Hello， 我是 JJ 林俊杰。 五娘要来了，不准停！ 月光放肆在蓝色窗边，深夜我换所有世界，再一杯那古老神秘和个谁，我唱在耳朵。 说我不该窝在角落，策划逃脱这也有错，连我脆弱的权利都掠夺。我不唱声嘶力竭的情歌，不表示没有心碎的时刻，我不曾摊开伤口任宰割，愈合就无人晓得我内心挫折。 来自伊森陈奕迅的《孤独患者》，送给每一个在周末的时候，周末的夜晚都会莫名的小小孤独的你。如果你有的时候会孤独，我倒觉得不是件坏事儿。有的时候孤独是一种选择，孤独是一种很特别的态度和调调。每个人都会孤独，每个人面对孤独的时刻呢，总会做出不一样的举动。很多朋友在新浪微博麦家族麦 home 呢，已经找到了我们啊、来搞定自己的孤独，来对抗自己的孤独，来解决自己的孤独，选择了麦麦麦同学就是我。对，收听到了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就像这位自奔散同学他说的，明天四九是山下智久的生日，四九智久，诶，听起来有点像哈，听他的歌曲和他的剧呢一起长大，很多人喜欢这种他们的日剧的感觉，包括呢这种爱豆养成很特别，从一个少年成为了一个很不错的男人呢，很想点一首歌曲在今天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跟大家分享。点一首，诶，最近的白羊很多哈，送一首青给大家，满足你哦，自在奔跑散漫啊，不是散步，哎，散花，自奔散，好、哦、很发散的名字。说说今天晚上想听什么样的歌曲，想要得到什么样的调调，告诉我。あの時の僕たちの思い出の日々が波の音とあなたの笑い声聞いていると永遠を信じられた。でもね、気づいてたよ、愛がなくなったこと。思っている横顔

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记忆它真嚣张，路灯把痛点亮，情人一起看过多少次月亮。 会唱的朋友， 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多少心慌，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我们那些信仰就忘记多难，远距离的牺牲，近距离的迷惘，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别人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炼成泪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幻想，几年后的月亮，回忆将脸去养一身伤，别再想念我，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几年前的幻想，几年后的月亮，回忆让眼去养一身伤，别再想念我，我会受不了这样。 来自 JJ 林俊杰的修炼爱情，其实呢不光是爱情需要修炼，在生活当中呢值得我们修炼的事情真的太多了，生活里面的每一个小小的细节，距离成功就那么仅仅的一毫米的距离，需要呢我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平时呢不断的积累和修炼，对自己的提升，有的时候呢不给自己那么多的压力的提升的这个所谓的一些训练啊修炼，但是呢你会发现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的积累，哪怕在感情上的一些小小的失败啊，每一次呢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心得体会，都算是一种很特别的修炼吧。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正在放送中，23:06，感谢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个你，在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入我们的超级话题在线互动，或是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麦家族。 天呀，麦克风。 你说起那条回家的路，路上有开满鲜花的树，秋天里风吹花儿轻舞，阳光会碎落成一面湖，陌生的城市让人想哭，有一次爱情已经辜负，能不能把未来看清楚。 越单纯越幸福，心像开满花的树。 come true. There's nothing that I wouldn't do. I'd go to the ends of this earth for you,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Oh yes,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十点的边走边唱， 我们边走边唱， 到午后三点的鲜辣麦克风 Music Sherlock Mine 鲜辣麦克风， 再到璀璨的周末夜现场 夜空巨星 DJ 麦麦麦同学，一直从未改变，贴在你的耳边，贴近你的左右， 我紧紧贴在你身后，守护每 我是麦麦麦同学，每个周末夜记得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登录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参与贴心互动，微信 ID 麦家族全拼，青春有你 I'm 麦麦。 在新浪微博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天下面呢，很多同学正在报道中心道说，总裁大人今天晚上预定的最后一首歌，今天晚上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总之呢理由一会儿告诉我，好，可以提前先留一个位置给你哈。以及呢虎妞说，昨天节目错过了，今天总算赶上，最近上班呢真的是有点疲惫很累哦。在都市里面的每一位同学，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我深深的知道大家有的时候工作真的很辛苦，其实都市里面生活久了，你会发现根本没有太多太多的属于自己的闲暇时间。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在祈祷，连眼泪都觉得自由。有的爱像阳光倾落，边拥有边失去着。

一轮，绝不能让心爱的他受冷。不问缘分凌晨跑回车分，被一层皮肤割开的灵魂。我的青春不否认，有些寂寞倒也不缺他一个吻。才刚停顿才转身，你从他怀里撤离流浪直到清晨。相爱里生存，把分手当真，拥抱我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感动了心酸就足以当真。生命一生不多单纯，我愿意再等等坏的好人。小声，心若疼，连问候都太残忍。情深成恨成真，谁笑我笨？那你们此生没经历沸腾，两人陌生想要满恨比秒针能快转，当我明白等待是个过程。相爱里心存，把分手当真，拥抱我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感动了心酸就足以当真。生命一生不多单纯，我愿意再等等坏的好人。呜呜，有过的疤痕，谁的心不破损，不曾受困。 We'll run, we'll light, won't chase us. High, chases high, where love can save us. I will never let you go. I will never let you go. I will never let you. I will never let you go. I will never let you. I will never let you go. I will never let you go. We'll run where lights won't chase us, hide where love can't save us. Truth and the hope of doubt lying inside our quiet drama. Get my microphone. 在心跳的世界，在活力的城市，跟 DJ 麦同学一起边走边唱。Hello， 我是 JJ 林俊杰。 到了北京时间的23:53，麦麦的周末一现场正在放送中，邀请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啊，记住我们的节目的播出时间，在每个工作日结束之后呢，每个周末夜，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啊，9点到12点和10点到12点的两个时间段，不要忘记每周啊2-3小时3-5好友，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一起分享的不只是音乐，更多的是呢要带给大家很多很多的平日工作日里面没有的一种音乐心情啊，希望大家呢可以呢多多的关注我们的节目的同时呢，不要忘记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可以呢在麦家族的这个点歌贴里面呢，在直播的时候呢来留言哈。我们节目还有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呢，邀请大家啊，来看一下哈，这再次抓住一下最后点歌同学们的尾巴。很多人呢这个有在麦家族麦 home 的点歌贴里点歌，有人呢直接艾特我点歌，像这位爱唯一麦 MAI 是我们的老朋友对不对，但是呢好像不太知道我们现在最新的规则，没关系了啊，就直接呢艾特我点歌了，那也可以来只是在这个帖子里对不对，这是我眼花了还是怎样，反正你艾特我了哈，说可不可以点一首无名歌，就是突然不知道该点什么歌曲了，只觉得听到你的节目就是最幸福最开心的事情。哇，这位同学让我点开你的头像，我当然记得你了，你是内蒙的那位听众对不对，我们的老朋友麦家族的老朋友，再次呢欢迎老朋友回归到我们的家族当中，给你个爱的抱抱，来抱一下抱一下抱一下啊，空中抱一下，好，伸手来抱一下，太感动了，听了我们节目这么多年的你依旧呢在忙碌的工作也好生活也好之余呢，还会再次在空中跟我们相聚，当然了不光是你听节目是一种幸福的感受，我为你们做节目也是非常开心的事情啊，10年、20年、30年又何妨，好不好，把最后一首歌的时间送给你啊！你虽然不知道点什么，但是我知道你想点谁的歌，好不好？周周呢他说了，我只是个路人甲乙丙丁，很想听歌曲，他说也是小白羊，有没有千年梦啊，很想听千年梦，但我们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放千年梦，是不是让大家这个睡了一个这个中国风的抒情歌有点不太好，继续呢叫醒一下，我们留一个念想哈，下周看看节目里面会不会听到千年梦的 demo。 那在节目的尾巴要再次感谢每一位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不要忘记在下周六的晚上9点继续回归北京音乐广播调频 FM97.4，通过网络收听节目的朋友呢，找到我们的节目频率，不要忘记点开麦麦的周末夜现场。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下周六晚上9点再见吧。我是麦麦麦同学，祝大家晚安。最后给你五月天，快快乐乐的睡觉。不要太想我 ，Say goodbye。